黑色杀手们像是狼群一样从两翼包抄过来，街道两侧隐约响起了清脆的拉枪栓声。就在他们准备完成合围的一瞬间，任小素忽然向着一处晦涩的胡同拐去。那里面的黑衣杀手见到任小素便抬手射击，可是他忽然发现扳机怎么都按不下去，因为枪身已经被任小素紧紧地握住了。而后任小素左手如闪电般探出，突然迸发的力量从手臂传到手指，而后由坚硬的食指骨节为落点，精准地敲击在杀手的腹腔左上方。杀手脾脏破裂了，脾脏包膜的韧性被一瞬间摧毁，大量血液开始在他的内脏之中充斥，没救了，而且在他彻底死去之前还会痛苦好一段时间。胡同是灰色地砖铺成的，雨水落在上面便会顺着缝隙流淌到地底。杀手嘴里发不出声响，无力地躺倒在地上，逐渐失去意识。他只能这样看着任小素慢慢走远，那黑色的雨披随着脚步在下一个路口疏忽不见。数百名黑衣杀手们刚刚完成的包围圈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撕裂了。不过杀手们并不放弃，他们甚至不再去关注罗兰了，而是全力来追杀这个突然出现在洛城里杀机四溢的少年。在他们看来，任小素既然没有和他们正面对抗，那说明对方的实力虽强但也有限，不可能以一己之力与他们数百人对抗。所以想到这里的黑衣杀手们的步伐加快了，包围圈重新组织起来，像是一张大网似的朝着任小素扑去。只是他们加快了步伐，任小素也加快了步伐，他们快多少任小素就快多少，彼此之间仿佛是数条平行线似的，永远无法靠近。黑衣杀手们与任小素之间的距离完全取决于任小素的心情。任小素从北向南行进着，他要到牡丹大道国宝花园去，而杀手们看到任小素一路向南，也大概明白了任小素的行进方向。黑衣杀手在耳麦中呼唤同伴， 二号狙击手提前在南边寻找射击位置，狙击手，二号狙击手。 这时候黑衣杀手们愕然发现，他们仅剩的那名狙击手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生死未卜。任小素走过洛城的街道，忽然想起江旭往日会不会也像他今天一样走过这里。看着洛河如玉带般横跨洛城，看着郁郁葱葱的洛浦公园，看着这让人又爱又恨的人世间，想到这里任小素更想杀人了。任小素漫步在洛城之中，看着那一条条江旭以前可能走过的路，思绪忍不住便飞到了别处。到底是谁杀了江旭？王胜之吗？任小素思索着。对于任小素来说，王胜之是有救命之恩的。基于他对王胜之的了解，这个人虽然现在行事极端，但总归应该是一个有底线的人。当然，这只是一种判断，最终任小素还是以证据为准。那会不会是灵呢？任小素思索着。以灵目前觉醒的意志来看，对方很有可能瞒着王胜之做许多事情。灵也有动机，因为在灵看来，人类是不可能允许其他智慧种族存在的，而江旭之前则是最针对人工智能的那个人，并且影响力极大。现在灵有纳米机器人作为执行工具，可以说是一瞬间就变成了非常危险的存在。虽然灵自己说只有莫非身上的那点纳米机器人，但谁知道灵没有说谎呢？毕竟灵连他的父亲王胜之都可以欺骗一瞒，骗任小素又算得了什么呢？不对，任小素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他搜索着回忆，想要找出蛛丝马迹了。是了，任小素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觉得不对劲了。因为之前他在天台杀死狙击手的时候，那狙击手接受命令与指示全都是通过耳麦的。如果是灵以纳米机器人控制的士兵， 根本用不着耳麦，直接以纳米机器人来操控对方就可以了。而且黑衣杀手们围杀过来的时候，虽然行动谨慎周密，但其实在巷战中还是必不可免地出现了许多漏洞，这也是任小素如今有恃无恐的原因。不是对方不够精锐，而是在实际战斗过程中，谁也不可能将理论上完美的计划给彻底执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存在。但如果是零来操控这些人，对方就不可能犯这么多错误，因为当零控制这些人的时候，他将拥有绝对的执行力。那么假设真的不是零或者王胜之，那又会是谁呢？如今因为江旭之死，恐怕整个壁垒联盟都掀起了大家对王氏的愤怒，这种情况的出现，谁会获益？青石吗？之前61号壁垒出现的纳米机器人也曾将嫌疑指向庆氏。任小素心中微微一寒，若真是罗兰和庆镇做的这件事情，那就太让他难过了。不过他坚信自己的判断，庆镇和罗兰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那些追着任小素过来的黑衣杀手们或许想不到，就在他们紧密的追捕中，任小素竟然还有心思考虑其他事情。等任小素回过神来的时候，黑衣杀手们已经锁住了包围圈，想要再次围杀他了。下一刻，任小素骤然加快了速度，前方的黑衣杀手从街角一闪而出，只是还没等他们开枪呢，便看到任小素手里黑洞洞的枪口。雨幕中子弹击碎下坠的雨水，击中杀手的眉心。之前任小素徒手战斗，几乎让黑衣杀手们忘记了其实任小素也可以用枪。事实上，任小素还非常喜欢使用枪械，大师级的枪械技能，不知道能甩这些杀手几条街。终于抵达牡丹大道的国宝花园了，这是洛城有名的富人区，其中的市中心别墅区更是让洛城的有钱有权者趋之若鹜。任小素穿着黑色雨披消失在别墅区大门口，黑衣杀手们在门外犹豫了一下，耳麦中传来新的指令： 他跑不掉了，围杀！ 黑衣杀手们神色匆匆地分散在别墅区外各个方位，而后一起翻越围墙进入，是要将任小素给包围在这里。这时耳麦中传来一名杀手声音： 目标进入27号别墅，重复，目标已进入27号别墅。 黑衣杀手们冷笑起来，进入别墅之后就别再想出来了。此时杀机涌动，待到他们数百人将这里全部包围之后，对方只有一个人，就算一轮集火齐射，也能把这世上任何一个超凡者打成筛子。别墅区的林荫小道上，杀手们快速集结成数十支战术队形，朝着27号别墅涌去。绵密的雨滴从苍穹之上滴落，而后落在小路旁的树叶上，水滴在夜间汇聚，晶莹剔透地映射出黑色的杀机。黑色的作战靴将地上的积水踩踏起来，杀手们打着手势彻底包围了27号别墅。别墅中空空荡荡的，似乎没有人住。任小素打量着屋里，这别墅连最起码的沙发都没有。外面传来异常的水声，任小素知道那是杀手们走动的声响。然而一个一立方米的合金箱子孤零零地伫立在屋中，这箱子仿佛由特殊的金属进行了镀膜，可以屏蔽外界的一切探测。任小素走到箱子前面，银白色的合金箱子上放着一张便签： 赠与好友任小素的礼物，愿友谊长存，罗兰。 任小素笑了笑，这胖子竟然还留了这么一张肉麻兮兮的便签，简直和这里的气氛有些格格不入。雨天的潮湿气息混合着泥土的清新，有些沁人心脾。这种雨天就应该杀点仇人。想到这里，任小素按下了合金箱子上的按钮，当合金箱门缓缓打开的一刹那，宫殿的声音传来： 检测到无意识控制的纳米机器人是否联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检测到无意识控制的纳米机器人是否联机？ 是。 重新加载程序，恢复出厂设置。未发现联机程序，匹配成功。 别墅外杀机涌动，任小素将黑色雨衣甩落地上，然后转身迎着杀机走去。银色的纳米机器人犹如洪流般轻易地向任小素身上流淌，那些久违又可爱的小家伙仿佛继承了他们前辈的意志，在任小素身上组成威严肃穆的外附式装甲。任小素每向前走一步，那外附式装甲便随他的步伐变得更加完整，杀意也更加沸腾。在此之前，罗兰就说会从西南护送一批纳米机器人抵达洛城，任小素需要的话随时都可以来取。这是庆氏的礼物，罗兰并没有食言。任小素发现这批纳米机器人甚至连后台联机程序都没有，此刻他已经是最巅峰的状态了，可以杀人了。刹那间，矫健而又魁梧的外附式装甲从别墅里撞碎了大门冲出。杀手们看到这一幕才意识到，他们今天到底在追杀什么人。黑衣杀手们本已稳操胜券，可是当外附式装甲从那破碎之门的后面出现时，那熟悉的灰色金属质感，那传说中的人物出现时，杀手们的信心在一个眨眼的功夫里就被全数摧毁了。与现在的时间相隔不久，那希望传媒的守护神便身披外附式装甲在洛城里屠杀了近千的歹徒。这种人物真不是他们可以抗衡的。他们以为自己数百人数百之强，就算面对超凡者也有100%的胜面，毕竟这世上不怕子弹的超凡者还真不多。结果杀手们忽然意识到，他们偏偏就遇到那个不怕子弹的。是了，江旭死亡，希望传媒的守护神怎么可能不来？刹那间，任小素已经操控着外附式装甲杀进了人群。在这钢铁之躯面前，所谓的战术队形，所谓的火力覆盖，都成了空谈。在任小素进入别墅之前，他的杀人手法更像是一种残忍的艺术。而他从别墅出来之后，这杀人的手法就开始变得暴力而纯粹。只见任小素操控着外附式装甲抓住两名杀手的脖子，手掌上覆盖的坚硬装甲死死地将对方颈骨卡住，只是轻轻一捏便有粉碎声传出。外附式装甲将手中的尸体给丢到了地上，并踏着沉重而有力的步伐横冲直撞起来，别墅区精致的石板路在他脚下粉碎断裂。不需要再精准地打击致命部位，也不需要那么多精心的计划如何杀人。任小素使用外附式装甲的时间不短了，当那些可爱的小家伙与他精神意志接驳的瞬间，便知道自己已经回到了最巅峰的状态。侧面传来了枪声，其他杀手小队开始朝这边集结，尝试拦截任小素。橙黄的子弹打在外附式装甲上，这平时杀伤力极强的武器，此时却只能在装甲上激起零星的火星来。这些迸射而出的子弹不仅没有杀死任小素，反而引起了任小素的注意。任小素操纵着外附式装甲将面前的杀手给屠戮殆尽后，便慢慢转过身来看向这些正在朝自己射击的杀手们。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正在射击的杀手慢慢停了下来，枪声也慢慢停歇，他们感觉自己只是被这冰冷机械的外附式装甲盯视着，心中就有恐惧开始不断的蔓延。没有办法，完全没办法对这具装甲造成什么有效杀伤。杀手们本就是潜入洛城的， 也不可能带进来什么重型火力。这一刻，外附式装甲就是无可匹敌的。 撤退！ 在此之前，数百名黑衣杀手围杀而至，就像是闻到了血腥味的狼群，如同精密机械般进行狩猎。可是当外附式装甲出现的瞬间，这些杀手们便如同遇见了雄狮的豺狼，亡命奔走，作鸟兽散。可是几名杀手刚转身准备逃跑，便看到他们身后站立着的白色面具。老许提刀而立，黑色的刀在细雨中不断有雨珠从刀尖滴下。任小素笑了，他这次复仇而来，只为杀尽所有仇人。既然费尽周折地把这些人全都引到一起，怎么可能会轻易地放对手离开？别墅区哀嚎声此起彼伏，这别墅区里的住户在洛城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此时此刻，所有人都躲在家中，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生怕被人误杀。他们很清楚的是，这个别墅区里正在参与战斗的人，早就已经从他们的普通世界里超脱出去了。黑衣杀手们开始迅速撤退，但他们总感觉，不管自己跑得多快，都早晚会被背后那两尊杀神给追上。只是杀手太多了，以任小素和老许的力量，也不可能将这些杀手全都杀死。任小素慢慢停下脚步，其实这些杀手不知道，他也不过是个诱饵而已，真正的杀机早已隐藏在这雨幕之下。剩下的200多名杀手尝试直接翻越围墙逃命，一名黑衣杀手甚至连枪械都扔了，准备徒手翻越别墅区的黑色铁栏杆。不是他蠢到连自己的武器都丢掉，而是他很清楚，这些武器在外附式装甲面前只是一堆废铁而已。杀手来到铁栏杆前，双手一撑便要翻越过去，但是他没注意到，当他靠近的瞬间，栏杆上不知何时缠绕起来的爬墙虎触手默默地变成了一根根尖刺，而后爬墙虎的尖刺化作一只只锋利的长矛，洞穿了他的身体，并且还在吮吸着他的血液，将他身体里的一切能量全部抽空。这只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当杀手的尸体坠落后，爬墙虎的触手便立马恢复成了人畜无害的模样。后方同样逃来的杀手看到同伴尸体，甚至都搞不清楚同伴是怎么死去的。任小素不是一个人来到洛城，与他同行的还有大丫鬟。其实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任小素有多么愤怒了，让大丫鬟这样的顶级超凡者来到洛城，本身就是为了展开一场名为复仇的屠杀。现在情况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所以爬墙虎杀人还是隐蔽一点好，但若真是满城皆敌，任小素也并不介意毁去这座城池。任小素在来之前就说过，这一次来洛城，一是吊唁江旭为江旭报仇，二是保护罗兰。有人想要杀完江旭再杀罗兰，那就尽管来试试，谁来他杀谁。既然说过这样的话，那就说到做到，有一个杀一个，一个都不能放过。此时周莹雪摇曳着身姿，举着一把精致的雨伞来到任小素身边，羡慕地打量着任小素身上的外附式装甲。 老爷，能不能让罗兰给我也弄点纳米机器人啊？我也想用这外附式装甲，看起来好威风。 任小素看向周莹雪， 围住了吗？ 老爷放心，这别墅区现在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大丫鬟在心里盘算着，她上一次和自家老爷一起并肩作战都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每当她独自一人待在西北的时候，都非常想念当初跟着老爷一起闯荡江湖的时光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洛城牡丹大道上国宝花园别墅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雨水将那些流出的血液给冲刷进泥土里，但空气里 还是有一丝腥甜的气息。任小素将刚刚得到的纳米机器人全都收纳进身体之中，等待着周莹雪收割战场。这个时候没有人敢出门，正好方便爬墙虎杀人。不过任小素还是专门去了一趟物业的办公地点，这里的物业工作人员和保安已经逃走，而他来这里则是为了将储存的监控录像的主机带走。毕竟爬墙虎事件对整个壁垒联盟影响都极大，任小素不想因为这么一点破事就让周莹雪陷入别人的口诛笔伐之中。再怎么说这也是自家的丫鬟呀。临走前他还在桌上放了一根金条作为带走主机的赔偿。待到他取走主机回来，周莹雪确定道： 老爷，都杀完了。 之前周莹雪其实一直都有点不解，为啥任小素总是不愿意他暴露爬墙虎这个手段呢？毕竟他都已经这么强大了，何必惧怕别人？但后来他明白了，有时候人言如刀，老爷保护自己，只是不想让自己被别人指责后生气吧。任小素拿出黑色的雨衣重新披在身上。 行了，这里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你先去看看王宇池他们，我去找罗兰。 周莹雪点头答应道： 好的。 今天这一战也算是让他过足了战斗瘾，想当老爷当诱饵吸引敌人，然后由自己完成收割这样的事情，他就感觉自己像是隐士高手陪自家老爷重出江湖一般，想想都觉得非常帅气。说起来周莹雪也有点想念王宇池那几个弟弟了，那八个跟任小素拼过命的少年如今还在清河大学学习呢。当初这八个人复习的时候都是周莹雪照顾他们起居的，不自觉间周莹雪已经是拿他们当作弟弟来看待了。不过周莹雪在想，这么久都没见那几个弟弟了，是不是该带点什么见面礼？要不要去买几个翡翠扳指什么的？任小素临走前瞥了周莹雪一眼： 你去西北之后有没有打着我的旗号作威作福？ 周莹雪顿时有点慌： 没有啊。 那就好，等这里的事情解决掉之后就一起回西北，到时候我找人问问看你在那边都干了些什么。 任小素说完便转身进了雨幕之中。 明明立了这么大的功，怎么老想着找我麻烦啊？有这么当老爷的吗？皇帝还不遣恶兵呢，我在西北享享福怎么了？ 此时罗兰和周琦依然站在清河大学门外的那个十字路口旁，默默等待着任小素归来。之前任小素吸引走了所有的黑衣杀手，当罗兰看到对方人数这么多的时候确实吃了一惊，若不是任小素来了洛城，他怕是真的要死在这里了。不过他转念又觉得这是好事，只因为那么多人想要悄无声息地进入洛城必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对方在洛城之中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对方潜伏的人越多，罗兰就越高兴，甭管对方怎么尝试封口，但这天底下哪有什么不透风的墙？洛城的清河集团之中有对方的内应，这是罗兰的初步判断。只是到底是谁如此胆大包天，竟然连他都敢杀？倒不是罗兰自恃有多么厉害，而是想要杀他的人难道没考虑过后果吗？等等，就像江旭之死一样，如果所有人都以为这是王氏干的，那么他一死很有可能导致庆氏与王氏彻底摊牌。如果迟迟找不到凶手，那以庆枕的性格对王氏发动全面战争是很有可能的事情。那么是谁想要看到庆氏与王氏开战？谁想要看到天下人与王氏为敌？罗兰心中隐隐有了几个猜测，但他还不太确定。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原本靠在一片屋檐下避雨的周琦忽然站直了身子，看向一条路的尽头，那里正有一个黑衣人慢慢走过来。周琦再回头看向另一个方向，同样的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黑衣人显得格外突兀。 一时间，十字路口的四个方向都有黑衣人在缓步逼近着，仿佛已经对罗兰完成了合围。这个时候，洛城百姓已经被枪声吓得都躲到了家里，也就少数胆子大一点的敢透过窗户打量外面。所以，现在会出现在这里的人，是来杀人的。罗兰咧嘴笑了笑， 我说怎么任小素一出现就全跟着任小素跑，连我都不管了，合着就是拿点炮灰将任小素逼离这个地方，然后才派杀手锏来对付我。可以啊，局中有局，这样的对手才有点意思。 周琦默默地站在罗兰身前， 哎，别嘀咕了，待会儿动起手来不要离开我身周三米。 罗兰看到周琦的背影乐了， 你个死要钱的，竟然还有这么仗义的时候呢，这次我可没带钱出来啊。 你弟弟昨天已经付过钱了。 我呸，我还以为你变了性子呢，合着还是为了钱。 就在这雨幕中，罗兰和周琦竟然差点吵起来了。只是当那四名杀手进入方圆100米范围之内的时候，周琦的神情突然认真了起来，这是对方精心为罗兰准备的绝杀之举，来的人一定很强。刹那间，天空中飘荡的绵密细雨忽然有点不同了，雨滴在落下的时候被无形的力量拉伸，从水滴状慢慢变成了一根根狭长的银针。当这细雨再落到地面上的时候，竟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仿佛真有数万根针从长空坠落似的。雨天是周琦的主场。 周琦，你的能力又变强了呀。 周琦没有说话，他已经准备出手了。然而还没等双方杀机迸发，周琦愣了一下，他赫然在南方的那条长街上看到了任小素的身影。一名黑衣人在慢慢地走着，而任小素就在他背后不远处。少年身上的黑色雨衣轮廓就像是从灰蒙蒙的细密雨幕瀑布里慢慢隐现出来般，神秘而又淡定。这一次所有人都没想到，任小素竟然能那么快就把所有的杀手全部解决掉，就像是有个魔术师随手表演了一出大变活人，然后数百人就真的从此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在杀手们的计划里，本应该是四名超凡者对罗兰和周琦进行围杀的。按照他们原本的计划，数百名潜伏作战人员就算杀不死任小素，也足以拖住他半天的时间。有这个时间，罗兰就算有九条命也不够死的。然而现在任小素提前回来，他们的那些杀手却都已经不知所踪，看样子应该是全都死了。四名黑衣人超凡者耳中的耳麦响起， 一号，你来拦截他，其他三人全力围杀罗兰，应该足够了。 说着，任小素坠着的那名超凡者忽然转身与任小素面对面而立。任小素默默打量这个超凡者，年轻人，岁数在27、28上下，国字脸，对方如标枪般站立着，看起来像一名军人一般，脸上有常年训练后的棕色肤质，这是一名从某方势力军中出来的高手。任小素心中稍定，只要有身份特征出现，那么找到幕后元凶是早晚的事情，他最怕的是这群人没有过去，难以寻找蛛丝马迹。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周氏、王氏、孔氏、火种，这些财团训练军人的方法总归有些不同，所以军人在作战过程中的细微动作也会有所不同。当然，这区别极其细微，任小素根本看不出来什么。不过没关系，如今王运已经大兴西北，这场战斗结束后，就算任小素找不到什么证据，但只要把这条路上的监控带给王运，对方一定能给自己一些答案。大多数超凡者在刚刚觉醒的时候并没有组织， 所以战斗也显得格外散乱。例如张宝根、东富南等人就是这样。然而近一年，随着时间推移，开始有一批一批的人觉醒。有人认为，如今整个壁垒联盟的超凡者数量很有可能突破了300，其中有一半都是诞生于军种。这些本身就是士兵的超凡者出现后，立刻被各个财团秘密带入隐秘番号的部队之中，然后投入更多的预算进行培养。这些人的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当他们联手作战的时候，便会展现出超越普通超凡者的战斗素养。面前的超凡者朝任小苏逼近过来，想要拖延一点时间，以便自己的三名同伴可以快速完成任务。剩下的三名超凡者快速地朝罗兰奔袭过去。可是其中一个方向的超凡者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他回头看去，却发现一名戴着白色面具的人正坠在他的身后。那白色面具在雨幕中灰暗的世界里显得格外突兀与惊悚，面具上没有丝毫表情，但不知道为什么与他相对的超凡者却觉得对方在笑。白色面具超凡世界里如同传奇一般的存在，太多的重大事件里都有这个白色面具的身影，而现在所有超凡者都知道这白色面具不过是某人的能力而已。杀手们想要拦住任小素，用其余三人来围杀罗兰，但他们的计划又落空了。从今天开始，仿佛他们的每个计划都很难实现，一个又一个的意外出现，导致他们必须不停地更改计划。几乎是同一时间，任小素和老许都同时冲向了各自的对手。老许这边的战斗看起来朴实无华，可一刀刀劈下去，刀刀都极为凶险。只是双方照面的刹那功夫，他的对手便立刻陷入只能不停逃跑的状态之中。不过这名超凡者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老许的速度实在比他快太多了，如果只是被动逃命的话，他根本撑不了多久。他当机立断停下脚步，当背后刀锋来袭时果断弯腰躲过锋刃，而后只见他拱起的背部从脊椎部位忽然迸发出13根骨刺来，整个人宛如一头剑齿龙板，看起来异常恐怖。那骨刺1米多长，按照超凡者的计算，白色面具挥刀靠近的刹那一定会撞上他背后的锋利骨刺，而后被骨刺穿透身体。刹那间他的手肘后方也长出骨刀，准备等老许撞上来时回手斩断老许的头颅。可下一刻超凡者愣住了，他只感觉自己背后的骨刺像是扎入了绵软的橡皮泥一般，而老许虽然身上被骨刺穿透，继续劈砍的动作却毫无停滞。没有想象中血液喷溅的场景，有的只是老许毫无情绪波动地从他背后一刀斩首。 哎呀，太血腥了呀， 罗兰感慨道，饶是他这种常年杀人放火的人都觉得有点反胃了。不过这如同处刑一般的杀人方式也让罗兰明白任小素对于江旭之死有多么的愤怒。此时另外两名没有遭遇任小素老许的超凡者已经进入到周琦身旁30米的距离之中，不过对方并没有贸然靠近，他们认真地打量着绵绵细雨，那无处不在的雨滴让他们皮肤感到刺痛。越是靠近周琦，这刺痛感便是越强烈，渐渐的他们皮肤都渗出血来，仿佛那些细雨真的变成了绵针。 在这种雨天里你们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死，不信你们试试。 然而就在此时，一名黑衣超凡者忽然抬起手来，一圈蓝色毫光形成的涟漪犹如水波似的向外扩散，那涟漪所到之处仿佛另一个世界开启了。罗兰愣住了，街道还是原来的街道，可现在的街道却像是被隔离开了一样，雨在进入这个结界之后立马变成了冰雪，而地面上原本的积雪则瞬间化成了冰。所有人的头发与眉毛上 都快速地凝结出了冰霜。要杀罗兰，对方当然要弄清楚谁在保护罗兰，保护罗兰的人有什么能力。所以他们之所以敢动手，必然有着绝对的把握。结界之内，对方以冰天雪地来锁住所有水分，让周琦操控水系的能力彻底废掉，这就是冻干机除湿的原理。按说冰也是水，可周琦的能力并没有那么神通，他必须要把这些冰化成液态的水才能使用。 看样子是有备而来啊，要不咱们商量一下，你们背后的势力给你们多少钱，我出双倍，或者你们把我抓去见你们老板，我不反抗。咱们在洛城里打打杀杀的不好，万一伤到居民不就糟了。 只是罗兰压根就不是一个会心甘情愿束手就擒的人，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周琦拉到了自己的身后，他准备开始召唤英灵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那两名超凡者一言不发地朝着罗兰周琦靠近过来，这结界之内越来越冷，罗兰感觉自己的手都快要被冻僵了。然而就在下一刻，冰雪碎裂的声音传来，结界之内的四人同时抬头看去，他们赫然看到这圆形结界的顶端正有人用狙击枪一枪接一枪地打在同一个点上。结界的穹顶仿佛玻璃般绽放出了巨大的蛛网裂纹。结界之上，狙击子弹撞击的声音就像是铜钟一声声在头顶敲响似的。不得不说，这结界确实坚固，挨了15、6下狙击枪轰击也没有真的破裂，似乎还能扛很久。杨小锦肩膀还在疼痛，之前在锁云山开枪太多，导致肩膀都差点被废掉，这点伤势绝对不是一两天就能痊愈的。但他皱着眉头，一枪又一枪地轰击着结界，每开一枪，黑狙的巨大后坐力会让枪托撞击一下他受伤的肩膀，就算疼痛也不放在心上。此时此刻的杨小锦只在意这一次任小素以身犯险，他没有缺席。那结界之中的超凡者赶忙用自身能量去填补被轰击的地方，可是他填补的速度并没有对方轰得快，而且那开枪的狙击手丝毫没有放弃的打算，每一枪都精准地打在同一个地方，一枪接着一枪，快速且密集，仿佛没有尽头。不知为何，结界之中的超凡者忽然有点害怕了，他看着蛛网般的裂痕越来越大，这也是他头一次见到有人如此执着地想要打碎他的结界。按说能扛住反器材狙击枪这么多下的结界确实足够坚固了，但是某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响起玻璃破碎的声音，那淡蓝色半透明的结界化成粉末，而后一片片残骸在空中消散。撑开结界的超凡者在这一瞬间口吐鲜血不止，受到了巨大的反噬。另一名超凡者眼看计划已经彻底失败，便赶忙离开，他甚至没有去管自己受伤吐血的同伴。也不是他冷血无情，而是他们接受的训练与要求便是如此，一旦计划失败，那自己就迅速撤离，不要尝试营救他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罗兰看向不远处高楼上的杨小姐，对方戴着鸭舌帽，穿着雨披，开始在瞄准镜里锁定目标。 夫妻俩全都来了呀，你有没有那种神兵天将的感觉？ 你自己也是个超凡者了，为啥不想想怎么提升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老依靠别人？ 哎呀，我这能力其实有点残酷，士兵们为了庆氏卖了那么久的命，死后还不得安宁，怎么想我都有点不忍心。 随你吧。 周琦突然感觉罗兰觉醒这个技能有点矛盾，明明可以很厉害，可罗兰自己却不怎么愿意用，只因为罗兰觉得英灵神殿并非英灵最好的归宿，他不忍心战士们死后在英灵神殿里接受无限沉沦的黑暗，那种黑暗在他看来 就像是起死回生、超脱自然法则的惩罚一样。此时，狙击枪声响起，高楼之上的狙击子弹射中逃跑的超凡者后背，只是一枪，对方便躺在地上不再动弹。只是隔了几秒钟之后，那杀手的尸体竟然渐渐淡化，直到化成了空气。杨小锦皱起眉头来，难道是一种替身能力吗？没想到还是让对方跑了。想到这里，杨小锦准备下楼进行追击，他知道任小素不想放跑任何一个杀手的。可还没等他起身，便看到老许从一条街道里拐了出来，手里还提着滴血的黑刀。老许举手朝杨小锦挥手示意，那个逃跑的超凡者已经死了。五分钟之前，老许那边的战斗就已经干脆利落地结束了，但任小素并没有让他加入罗兰这边的战场，而是默默地藏在战场之外，以免对方有暗影之门类的逃生技能。杨小锦下楼去找任小素会合，罗兰见他之后立马笑脸相迎。 小锦姑娘，好久不见啊，劳您亲自来洛城一趟。 咱们在左云山那边才刚见过，你也不用谢我，谢任小素吧。 哎呀，你们是两口子嘛，谢谁都一样。 杨小锦瞥了他一眼，并没有反驳这句话。另一边，任小素的战斗也已经结束了，他穿着外附式装甲，手里拖着奄奄一息的一号超凡者，一路从另一个方向将对方给拖到了所有人面前。外附式装甲在地面行走时发出的钢铁交鸣声沉重且阴郁，有些躲在家中的洛城居民悄悄朝外打量过来，当他们看到外附式装甲与杨小锦的鸭舌帽时，顿时想起了望春门长街上的雕塑。有人激动起来，原来是守护神来了洛城，为江旭总编报仇了。外附式装甲开始褪去，很多人想要悄悄看一下任小素到底长什么样子，可还没等他们看清呢，任小素便已经戴上了羽翼的硕大兜帽。他将杀手拖到江旭出事的地方，默默站立着。杨小锦、罗兰、周琦全都没有去打扰他。任小素低着头，黑色羽翼的兜帽形成阴影挡住了他的表情，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他有多么难过。任小素将手里的杀手扔在地上，然后对着街口说道， 那些想杀你的人我杀掉了一些，其实我早就应该料到会有人想杀你，所以我应该早早的就接你去西北才对。不过我知道你不会去，因为我知道只有洛城这个不归属于任何势力的地方，背靠一个中立的清河，才能让你干干净净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如果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应该会把你打晕之后带去西北吧。以前我就隐隐感觉这个时代好像出了点问题，直到你死去的那一天，我才终于确定了这一点。我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如果生命没有了时间的界限，会显得格外单薄，但我觉得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这样的人，所以我想问问你，你是否愿意以另一种方式获得重生？ 一旁的罗兰愣住了，任小素说的这番话怎么跟他之前说的有点相似啊？任小素并没有避讳罗兰，只是默默地看着眼前的空气。可是一秒钟、两秒钟、一分钟、两分钟，任小素第一次感觉时间的流逝是如此漫长与煎熬。然而让他失落的是，江旭并没有如其他英灵般出现。江旭走了，彻彻底底地走了，就像是他干干净净的人生一样，走的时候没有半分悔恨，也没有半点拖泥带水，坦然且从容。一个人并不是生理机能还在正常运行才算是活着，当他被许多人记在心里并不会遗忘的那一刻，其实他的意志便从来都没有死去。当任小素发现自己用英灵神殿 无法召唤江旭的时候，他便知道此事已经无法挽回了。不过他并不遗憾，或许江旭也不愿意以婴灵的方式继续活下去吧。因为那个时候江旭就成了任小素一个人的附庸，江旭那样干干净净的人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在某一刻，当任小素说完那番话之后，罗兰甚至觉得江旭的金色身影会缓缓浮现。好在江旭并没有出现，所以任小素复刻了婴灵神殿的事情罗兰还不知情。此时任小素叹息一声，看向杨小姐。 唉，肩膀疼不疼？ 疼，但还能忍，可以战斗。 好，我们先去一趟希望传媒。 任小素说完看向罗兰。 你们怎么说，是继续留在洛城还是离开？ 我们当然是留下了，江旭先生死去这个事情必须得有个说法才行。你手上那个杀手交给我们吧，我来审讯他。 不用了。 任小素拎起对方的颈骨，在江旭死去的地方轻松折断。 他们的心脏里都有一种虫子，是没法被审讯的，我这边带他过来就是让他当祭品用。 周琦看着任小素平静的脸庞，忽然寒意从背后涌上。人家祭奠亲朋好友用的都是猪头苹果之类的东西，任小素用活生生的人命啊。忽然间，十字路口对面的一处居民楼上，五楼的一处窗户被人拉开，一个孩子大喊： 守护神，请你为江旭先生报仇。 任小素愣了一下，朝小孩看去，对方只有八九岁的样子，却眼眶通红，面容赤诚。那户人家的大人慌忙捂住小孩子的嘴巴，把小孩子往屋里扯去，生怕这小孩惹到了不该惹的人物。如今这洛城里发生的事情已经不是普通人可以参与的了。大人慌乱间想要跟任小素道歉，虽然他们也不知道为何道歉，总觉得怕自家孩子冒犯到任小素。然而任小素却忽然开口： 你那么小知道江旭是谁吗？ 小孩子一下挣脱了父母的拉扯，趴到窗户沿上大喊： 我知道，江旭爷爷以前是个调查记者，现在是希望传媒的总编。大人们吃饭喝酒的时候总说，现在只有江旭爷爷敢说实话了。 你崇拜他吗？ 崇拜，我长大以后也要当调查记者。 记住你的梦想，如果你长大的那一天还想当调查记者，又担心有人威胁到你的生命安全，那你可以来西北找我，我叫任小素。 说完，任小素带着杨小锦他们朝希望传媒走去。街上仍旧空空荡荡的，只余下被雨水浇败的鲜花和流淌着血液的尸体。但是任小素的心情却忽然明媚了一点点。您看到了吗？在您死去以后，杀手来袭的时候，那些口口声声说痛恨杀人凶手的人们，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您报仇。这就是我们身处的真实世界。但这一切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您那束光总归留下了一些。就像是传承与轮回，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